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25章。犹大王约实亚的儿子约雅金执政第四年，巴比伦王拿布高元年，有关于全犹大人民的话传给耶利米亚。耶利米亚先知便将这话转告给全犹大人民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说，自犹大王阿蒙的儿子约实亚执政第13年直到今日，已经23年，凡上主传给我的话，我都急速告诉了你们，你们却不听。上主不断给你们派来他所有的仆人先知们，你们总是不听，不愿听而谛听。他们说，你们应各自离弃自己的邪道和自己邪恶的行为，好能住在上主从永远到永远赐给了你们和你们祖先的地狱里。不要追随其他的神奇侍奉朝拜，以你们手做的东西来激怒我，你们就不致遭遇灾祸。你们没有听从我上主的断语，竟以你们手做的东西来激怒我，自招祸患。为此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由于你们不听我的话，看，我必遣人招来北方的一切种族，上主的断语，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来进攻这地方，和这地方的居民，以及四周所有的民族。我要彻底消灭，任其荒凉，永远成为笑柄和羞辱的对象。此外，我还要熄灭他们中欢乐喜庆的歌声，新郎和新娘的欢笑声，陌生和灯光。这地方要全变为凄凉的荒野，这些民族要70年服从巴比伦王。但是已满了70年，我必要惩罚巴比伦王和这民族的罪恶。上主的断语，以及加色丁人的国土，使他永远成为荒野。对着国土，我要执行我论及他所说，在这书上所记载先知耶利米亚论及万民所预言的一切话。因为强盛的民族和有力的君王要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，我必依照他们的作为和他们双手所行的事报复他们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对我说，你从我手中接过这杯愤怒酒去，让我派你所到的各民族喝，他们必要喝，必要在我给他们派来的刀剑前蹒跚发狂。我便从上主手中接过杯来，给了上主派我所到的各民族喝，给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市以及城中的君王和首长喝，使他们荒芜凄凉，受人嘲笑诅咒，像今日一样。给埃及王法郎和他的臣仆王侯，并全体人民，给所有的杂族乌兹地和培类舍特地的众君王，给阿什克隆、加萨、厄克隆和阿什多德的移民，给厄东、摩阿布和阿蒙子林，给提洛、西东和海外岛屿的众君王，给德丹、特马、布次和凡剔除鬓发的人，给阿拉伯和在沙漠居住的杂族的众君王，给奇莫黎、厄兰和马特的众君王，给北方彼此相离或远或近的众君王，以及地面上所有的王国喝。最后喝的是舍沙克的君王。你应对他们说，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你们要喝，喝醉呕吐，倒在我给你们派来的刀剑前，再不起来。假使他们不肯从你手中取过杯去喝，你就对他们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必须喝。因为看，我开始降罚归我名下的城市，而你们竟想全然免罚吗？ 你们绝不能免罚，因为我要给地上所有的居民招来刀剑。万军上主的断语。你应给他们预言这一切话，对他们说，上主从高处做狮吼，从他的圣所发出他的声音，对自己的牧场厉声怒嚎，对地上所有的居民像炸葡萄的人一样喊叫。一阵喧哗嘈杂，直至地极，因为上主与万民有了争讼，与一切有血肉的人进行审判，将恶人交给刀剑。上主的断语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看，各国相继发生灾祸，由地极卷来强烈的风暴。到了那一天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便是上主杀戮的人，没有人哀悼、收敛、埋葬，犹如地面上的粪土。为人牧者，你们应哭泣哀嚎；为羊群领导者，你们应在灰尘中辗转。因为你们的日期已满，你们要被宰杀，快要被宰割，像精选的公羊。为人牧者无路可逃，为羊群领导者无法脱身。听啊，为人牧者在哀号，为羊群领导者在哭泣，因为上主摧残了他们的牧场。宁静的草场因上主的怒焰已成一片荒凉，狮子离弃了自己的巢穴，因为他们的土地由于刀剑的无情和上主的圣怒已成了荒野。